是你全身放松， Hello? 像那个小提琴，你的弦啊，不能太松，你如果太松的话，你拉不出声音。所以呢，你虽然放松，但你不能睡着，你是属于一个脑筋非常清楚，但身体非常放松的状态。好，那么你也不能那个弦也不能绷得太紧，太紧的话，你一拉那个弦就断掉了。所以你的内心是放轻松，你的肌肉是放轻松的，但是你的背是挺直的。所以如果你今天坐在椅子上面的话，你就可以可想而知，你的背绝对不是靠在那椅背上。你的背，你是坐在椅子前端，然后你的背呢是挺直的，你的双脚是踩到地上的，那你整个身体是很放松的。好，那我上一次我再问一下，我上次有没有教你们一个9个呼吸法，三住三出那个应该教过大家对吧？应该很多人都学过了。就是说你呀，虽然在正常的呼吸，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一个姿势啊，静坐下来了，啊，现在身体很放松，但是这个放松肯定啊，还没有让你完全的放松，所以我们就会利用呼吸的方式啊，助我们更加的放松。但你要记得，这个放松绝对不是，睡着。所以呢，我们现在练9次呼吸。这9次呼吸怎么呼吸呢？就今天我教你们的，其实以后你们每天早上起床以后，或者是睡觉前，甚至白天如果有人要上班，在你的那个办公桌上面很 stress out 的时候，很累的时候，哎，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就很快的可以让自己回过神来，蛮有用的。这呼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一组啊是9次呼吸，其实 physically 你是正常的在呼吸啊，就是还是一样的正常在呼吸，但是你去观想，观想什么呢？你观想你吸进来的能量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棒的一个正能量。那么你呢？是有人没有 mute，是我一直听到有杂音，不会是我自己吧？我这边没有声音，可是我看到什么荧幕上每个人都 mute，好，现在没有了。你啊，去观想那个 K，你继续开车啊，不要听我们的，不要开车危险。你到家再让我们知道一下就好了。那个你在观想前 两分 面 钟后 啊， 就到。 你好，对对，你先不要管了，你到开车安全为好。那么我们在看这个，你就去观想啊，你前面你可以观想任何东西。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啊，我们的身体是比较热，那你可能可以观想前面有一个药师佛的清泉，他的泉药师佛或观音菩萨的这个泉水、杨枝甘露什么都可以。那么你如果身体很冷，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啊，你可以观想前面是非常温暖的能量啊。那么如果你没有任何的感觉，其实通常我自己观想，我根本不去想它是什么东西。所以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照你觉得最舒服的方式去想这个，去观想这个东西。前面像我的话，我坐在那边，基本上你就是想你在宇宙中间，跟宇宙的正能量合而为一。然后呢，你就开始呼，不对，你就先开始吸，左边3次啊，你去观想这么好的能量从你的左鼻子进来。虽然你呼吸其实还是在用两个鼻子呼吸，你可不用把手遮住，把什么把鼻孔遮住，不要不要，你的手还是很轻松的就放在那里，然后呢你就开始吸，你要把这个气啊吸进来的时候，你要去想啊，这个气啊是经过你全身的身体，而且到达你的手指，到达你的脚趾，从顶端头顶上来嘛，所以一路延伸下去，全身上下。然后这个能量吸进来，你就慢慢吸一口气，吸饱了之后要吐啊，要呼啊，那个气啊，是从右鼻子出去，什么样的气出去呢？哇，这个正能量进来，把你自己的浊气，把你的这个frustration，把你的烦恼，把你身体的脏东西，任何不好的东西啊，就从你的右鼻子出去。有的时候有人说，哎，他可以，老师啊，我可以看到我的那个黑烟啊、灰的烟啊、什么散的烟都没有关系，然后看不到任何东西也很正常。那么你就左鼻子吸进来，把好的能量吸进来，右鼻子出去。那这个呢，进出一共3次。那么第二轮呢，就倒过来，右鼻子进来，左鼻子出去。那么都是一样，观想这个好的能量到自己身体全身上下。然后呢，把自己的不好的能量带出去啊。 那么所有的烦躁、不愉快啊，这也所有的东西把它释放出去。那么第三轮呢，两个鼻子进，两个鼻子出。但是你要记得，我们刚刚是用观想啊，你真正在呼吸，只是两个鼻子是正常在呼吸。那我们现在花30秒的时间，我们大家做一次，之后我会告诉你们下一步怎么做啊。当然就闭着眼睛啊。 好。 不要赶，慢慢的吸，慢慢的呼。好，那么你们一边呼吸啊，我一边讲。其实啊，这个呼吸啊，可能很多人在呼吸的当中啊，就已经开始杂念重生啊，这个很正常。那个表示我们的心其实已经慢慢的静下来了。这个静下来那个心啊，绝对不是清净心啊，是我们外面的那个环，非常杂乱的环境啊，我们开始慢慢放下。所以我们那个妄念啊，我们那个妄念从那个妄念就浮现出来了。其实这个妄念啊，一直存在，一直在我们那个脑子里面不停的在运作。只是平常有的时候忙了啊，你比较繁忙的事情，或者你的意识，所以我们这个妄念是在潜意识里面一直在跑。就像你的那个电脑啊，其实你在那个 background 里面有很多东西一直在跑。那但是你前面有更重要的东西在做的时候呢，你就不管它，它就在跑。那么等到你前面这些事情放下了。啊，你这个妄念就显现出来，并不是说他现在才跑出来，是他一直都有，你现在感觉到了。那这其实是一个好事，为什么呢？哎，表示你还真的把外面最繁杂的那些东西先放下，你开始慢慢可以感觉到，哇，我的原来我的内心，我的潜意识，我的那个意识啊，深层意识里面是这么的杂乱，这么的杂乱，而且啊，这个杂乱呢，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在讲心经啊，以后慢慢会讲，其实都有可能掺着讲。这个心经里面的五蕴啊，大家大概听过色受想行识，这个啊就是色受想那个行识里面的行。在色受想啊，我们在这个睡着或死掉以后啊，通通没了，那个行跟识还留着。以后我们再慢慢讲细节。我今天要讲的是说，这个行啊，就是我们念头啊，深层念头不停出来的妄念。从我们出生到结束啊，死亡，其实这个妄念一直存在，不停的在我们的 background 里面一直在 run 这个 program， 一直在 run。有的时候我们觉知，有的时候不觉知。那么其实修行啊，就是在要修到《金刚经》的最高的境界，最后面就是要把这个妄念啊给除掉。什么叫妄念除掉？其实就是后来我们讲的不起心不动念。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程度还没到那里。我们现在程度是什么？先把外面的这个杂乱七八糟，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呐、啊，我们的这个各种器官跟外面这个境界接触的这个杂音啊，慢慢能把它放掉。放掉不是说外面没有杂音啊，而是你不要再那么严重的被这些杂音干扰，到最后不再被这些杂音干扰。这个就是我们《金刚经》前半所说的，你要不要着相。什么叫相？就是外面这个境界的相，你身体的相，你眼睛，你的眼耳鼻舌身，你的眼睛可以看到的东西，你鼻子可以闻到的东西，你耳朵可以听到的东西，你舌头可以舔到的东西，你手脚皮肤能触摸到的东西，这个外面的境界，你要不再受它的影响，而且自己身体你要能够慢慢放下，不要一直抓着自己啊的自我感觉，我的身体抓着不放，要慢慢开始意识到， 其实啊，你的身体外面的境界，这所有的相啊，相是比较容易觉察到的，因为你五官的接触，你六，那么你五官的接触，你知道它的存在，这些东西要慢慢能放下。这个是我们《金刚经》啊前面所讲的。等到后半讲什么，连那个最细微的念头，就是刚刚我要你们静坐，你那所有的妄念出来的妄念，慢慢慢慢的连妄念都要放下。这个就是《金刚经》教我们修行的方法。那么以前啊，我们上课上的比较紧张，所以大家都很专心啊，记笔记什么的。那我想今天试一下前面的可能20分钟啊，我们呢就像我们刚刚静坐的方法，你也不要记笔记，你也不要想太多，你呢就照你刚刚那个方式啊继续坐在那里。如果你要调整一个舒服的姿势也可以，但是不要让自己睡着，让自己很舒服。你可以盘坐，你可以散坐啊，就把电话放在你旁边。那么我现在呢可能花个十几分钟，你们就是非常轻松坐在那里享受这一刻宁静。平常禅坐是旁边没有人刮噪在讲话，那因为我们今天上课嘛，所以你们就一边禅坐，我就一边帮你们复习一些东西。那么在禅坐的时候心里放松，那么已经跟宇宙的正能量连接在一起，那我们讲金刚经，佛菩萨在旁边加持，所以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很好的状态。那我本来就说，其实本来这堂课啊，尤其是来我们家上课的，我们有时候讲课，有的时候禅坐，有的时候带着他们大礼拜，我说这两个小时其实我所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你能够有两个小时的清静，身清安心清安，平常没有办法，那这两个小时你终于能够静下来，然后都是属于你自己的时间，然后你的心是在你的觉知之下，不要讲掌控之下，我们现在说要慢慢的放，至少你是觉知之下，你的心啊，你的心动，你的心就在你觉知之下在躁动，慢慢慢慢慢慢它就不再躁动。那我们希望你一直处于这个境界，那等到下了课以后走出这个教室，你还是能够在这个这个状态里面持续下去。那这是我们其实上课最希望发生的事情啊。那金刚经其实不用赶课，因为一辈子也讲不完，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主题之下能够我们能走多远算多远。好，那现在大家都还是很轻松啊，那个 K 到家了没有啊？ K 你到家了吗？ 对，到了。对， 那你也找个地方坐下， 谢谢， 可以吗？你也找个地方坐下。那么就慢慢的啊，大家刚刚九个呼吸，现在就不用这么的执着去想那九个呼吸。我们仁波切讲说，你这九个呼吸完了之后啊，如果还没有完全放松，你就可以再做一轮。那么有的时候啊，你在上班中间啊，这个晚上回家，甚至有些人喜欢早上都可以，对你是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放松方式啊。好，那么现在大家就很轻松，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方式在这禅坐啊，那么你就要放松，都不要去想，你也不用去一直观想说这个好的能量进出，因为你现在已经跟这个磁场接在一起了，你就慢慢慢慢的就两个鼻子双进双出啊，可是每一次进来你都去感觉它的那个气啊是要走到你的全身上下。好，那么在你呼吸的时候，在你静坐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帮你们做一点复习啊，那床边故事，可是不能睡着。我们啊，这个上课上到现在啊，应该也有没有个十次，大概也有八次了啊。那么大家啊，去想一想，其实，在每一次上课之前，每一次啊，你拿起这个《金刚经》的经文之前啊，你都要去想一想，《金刚经》到底在讲什么？有两个问题啊，你要每一次问自己，《金刚经》到底在讲什么？啊，这个或者我们说《心经》啊，到底在讲什么？禅宗到底在讲什么？整个佛法啊，我们不讲佛学，我们说我们学佛啊，到底在学什么？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或许每次答案都不一样。可是你要 经常的问自己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平常在静坐的时候，你也可以在静坐下来，呼吸完静坐，你就问你自己问题，这个问题，我今天晚上禅坐金刚经，金刚经在讲什么？我禅修金刚经，金刚经在讲什么？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那我为什么想修金刚经？我为什么想学金刚经？我为什么这么欢喜金刚经？我到底从金刚经上面得到了什么？还有，我还想从金刚经上面得到什么？这两组问题，你要经常问自己，你的那个心啊，才会清楚，才不是在瞎学。金刚经到底念了多少多少段多少品，有没有整个念完，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你全部念完了之后，前面的两个问题答不出来，等于白搭。你有可能念了两品三品四品，前面的问题非常的清楚，一目了然，那就对了。那我记得啊，我们之前讲啊，金刚经在讲什么，其实金刚经啊，是须菩提跟释迦牟尼佛两个人的对话。须菩提问释迦牟尼佛要如何安住我们的心，要如何降服我们的心，安住什么心？安住我们所发的菩提心。降服什么心？降服我们的这个妄念，就是刚刚我们开始静坐之后，我们所涌现出来这无穷无尽这杂乱的妄念，怎么去降服这些妄念？那么我们今天因为在现在还在静坐的这个状态啊，我们现在属于放松的状态，等到我们这个结束之后，我们之后会回到课程里面，就是比较专注的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讲啊会比较慢，因为你的脑筋不可能跑得很快，你就很轻松的去跟着我所讲的这个内容去思考。为什么要安住我们的心？那是安住我们所发的菩提心啊，我发了大心，如何安住它？我的妄念如何去降服它？那你说为什么须菩提要发这些问题呀？为什么要发菩提心？一开始为什么要发菩提心？为什么需要降服这些妄念？因为人生很苦啊。须菩提其实问的这个问题，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如何能够离苦得乐啊？如何能够永远的解脱？如何能够出离啊？如何不要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打转？我们说啊，人生无常啊，早上好，晚上未必能好，今天能够起床，明天你能起得了床。在人生在这无常的里面的人生六道轮回里面打转很苦啊，生老病死，爱别离，你所挚爱的人跟事，当你得到的那一刻就注定要别离，不管是生离还是死别，最后终究要别离。怨憎会，你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事情老是在旁边发生，让你一筹莫展，非常痛苦。思不得，我要的东西永远得不到，不管是金钱也好，名誉也好，健康也好，快乐也好，如果我不修行，我永远有缺失。最后是五蕴炽盛，五蕴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色受想行识。那以后讲心经我们会再谈下去，但是我们知道说人生的八苦让我们很苦，而且你无法逃脱。我们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身体只会越来越糟，对自己的掌控只会越来越少，我如何要度过这一关？我跟另外一班的同学讲，当我们面对死亡的那一刻，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是在死神面前人人一律平等，童叟无欺，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会要经过最后这死亡的这个关卡。你知道死亡的关卡其实很可怕的一点，并不是你对未来啊的未知而死，所以你感到害怕。还有另外一点，死亡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每一个人要面临你强迫性的大布施。什么叫做强迫性的大布施？ 就是你要把你的先生、儿女、太太、你的父母、你有的一切，一切的一切，你的财富、你所有的朋友、所有的一切，你被迫要在那个 split second 全部的布施出去，送给别人。做不做得到，放不放得下，你做得到也得做，你做不到也得做，这个我们叫做死亡的强迫大布施。如果我们这一辈子没有修行，每一天都在积极经营，想要获得自己想要获得的东西，保护自己已经获得的东西，那你死亡那一刻来临的时候，你是非常的恐惧跟痛苦。越有钱的人越放不下，财富越多的，子女成群的，福报越高的，越是没办法闭眼，因为这眼睛一闭，两腿一伸，气一没了，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修行，我们从以后，从今天往以后的修行，很多时候除了要帮助我们能够安住，非常开心满足自在的过每一天，最后当我们死亡的那一刻来临的时候，我们能够非常轻松愉快地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下，甚至在死亡还没来临之前已经放下了。这个其实是我们真正修行的目的。那当然更好的是死了以后能够出离六道轮回，不要再回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金刚经所能够带给我们的，也是我们真正想要去修行所想得到的，想要离苦得乐。那我们要看看，哎，已经学到了多少，那还想学些什么，那想一想跟我分享，以后我们上课的时候就针对你们想听到的东西多讲一些。那好啦，我们又回到金刚经上面，须菩提问了老师一个问题啊，因为他想离苦得乐，所以老师啊就告诉须菩提，如果啊你想离苦得乐，绝对啊不是自己在天天告诉自己你想离苦得乐，你想离苦得乐，我要如何的离苦得乐，我要如何的解脱。如果你每天这么想，你只是烦恼无穷的烦恼上面再多加一个烦恼，不但没办法解脱，还更加痛苦。所以啊，想要解脱的方式是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你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把自己这个我啊，这个我执啊通通放下，把注意力啊放在别的众生之上。我相信大家都除了捐钱以外，一定都有去做过一些慈善啊，看到一些孤儿老人啊，这些残疾人士，看到他们知道说，哎呀，这个人生真是苦，那么想着想着也觉得自己实在很满足。但是我们人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感觉啊三天不到就没有了，又回到那个状态你争我夺。那我们怎么样多去行善，多去想众生，自己就会相对来讲就会比较安定，比较快乐，比较自在。所以佛陀啊就跟须菩提说，你呀、啊、必须去发心度众生。所以所有三界之内的众生啊，软身、胎身、湿身、化身，有色无色，有想无想，你都要非有想非无想啊，所有三界之内的众生你都要去度化，帮助他们离苦得乐。但是你在度化他们的同时呢，你不能执着。所以啊，实无众生得灭度。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众生啊，包括你自己啊，都是缘起性空，其实都是在因缘和合际会下面所产生的一个妄相。缘生则起，缘散则灭，其实连生灭也都是我们人世间的一个妄相。事实上在如来的体性当中根本无生无灭，所以呢众生啊只是一个幻象，它不是真正存在的。所以我们说实无众生得灭度，这个啊就是我们金刚经一直要教我们的福慧双修。你讲了好多次，福啊是累积你的福德，做善事，修六度，帮助众生离苦得乐。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布施，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尽量布施，尽量去舍，利用布施舍掉我们的贪嗔痴，到我们死亡那一刻 该丢的丢的差不多了，走的时候非常清静，非常自在。慧是什么呢？慧就是空性的智慧。空性的智慧告诉我们，所有宇宙人生的真相就是缘起性空，本性是空寂的，本性是清净本性，所有的众生佛性相同。我们的清净本性原本就存在，但现在被贪嗔痴所障住了，所以我们现在在修啊，就是要把这个贪嗔痴给拿掉。那贪嗔痴拿掉，本性现前，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空性。大家的清净本性都一模一样，但是在不同的因缘际会之下产生不同的虚妄的相啊。 Tiffany 长成 Tiffany 的样子，可能 Chris 长成 Chris 的样子，真真有真真的样子，阿 K 有阿 K 的样子，每个人有不同的样子，每个人有不同的名字，体性是一样的，只是相用不同。我们凡人只看相用，不看体性。那所以啊，我们一定要知道缘起性空，不要再执着我们所以为真实存在的那个相貌。我们不要有分别心。金刚经告诉我们，前面啊，前半是告诉我们把这所有的相都要放掉。这一辈子就是福慧双修，一边不停的布施行六度帮助众生，一边呢不要执着，要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妄的，都是空的，都是因缘下面的显象，随时可以起来，显象随时可以幻灭。这个东西是金刚经在教我们的。所以金刚经我们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体性跟相用中间的关系。明心见性是希望帮助我们能够看到那个体性，能够看到那个清净心，不要只执着在相用上面。所以啊，我们知道说金刚心说不要着相，不要着有的相，有的相不能着。有的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啊，我们的这个色身香味触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所感觉到的这个境界，色身香味受，还有我们的身体，这所有一切的相啊，这是有的相，要把它放掉。有的相放掉了，但空的相也要放掉啊。空的相是什么？就是你把有啊都已经放掉之后，你证悟到了那个空性，你到了空里面，你不能执着在那里面，执着在那里面你就糟糕了。所以啊，谁执着在里面？阿罗汉执着在里面。反二圣人啊，就是修小圣的人，修行人执着在里面。我们凡夫啊，是执着在有。他们呢，是把很多的烦恼执着放掉之后，修行也很有成就，证得的空性。但是啊，他执着在那空性里面，所以呢，又陷入了另外一种执着，叫做法执。所以是那个这个释迦这个金刚经就告诉我们，有的相要放掉，空的相也要放掉，空有两边都不能执着，这才是真正的不着相。那等到金刚经后半在讲什么，连空有两边都不执着的这个执着的这个念想的这个念头也要放下，那个东西就是所说的不起心动念，那是更高的功夫，更高的境界啊，更深层的修为。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哎呀，原来金刚经在教我这些啊，原来我可以从金刚经上面得到这么多。那我们上次最后讲到因无所住而生起心啊，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讲的福慧双修？无所住，一开始啊，本来佛陀叫须菩提说我们要安住在无住之上，因为我们的心本来非常的慌乱，这个妄想分别执着非常的浓，就是整个都放不下来，所以我们要先把我们的心安住在无住之上。但是到了下一步，连无住 都不可住，这是金刚经下半所讲的，无住都不能住，所以啊，一切执着都要放下，到这个时候是不起心动念了。如果你安住在无住之上，那你还有念头啊，那等到你连起心动念都没有的时候，你是连无住都无住了，那这个啊，你就明心见性了，那你就永不退转了，见性，我们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以因无所住啊，这个六祖慧能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因无所住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的心已经无所住了，不但不会随着境转，慢慢慢慢的啊，你已经不起心动念了，你不起心动念的时候啊，你的心啊是可以转境的，所有的境界都变了，你到一真法界去了，所有的境界都变了，这个时候是万法一如的境界，万法一如啊，去想想看是什么境界，佛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佛啊。那我们这个境界啊，以后慢慢会去讲，你讲如来的境界，如如不动啊，来去自如啊，性相一如，性跟相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我们说啊，这整个世界宇宙啊，其实是一而不是二。为什么会有二？因为我们内心有一个我的执着，我的存在，一旦有我，就有对待之相，就会有我的对面，那所有的分别执着就从这边出来的，那你的六道轮回就是从我的这个概念，因为有我就有对面，就有我就有对方，那个对方就是人，很多的对方集合在一起就是众生，那这所有的这个概念一直绵延不绝持续下去就是受者，所以我人众生受者相就是我相出来的，根深蒂固就是你执着这一个我，有了我就有这所有的差别事项，六道轮回就出来了。所以啊，因无所住，因无所住的时候，你的心安定下来，你就处理了，但是要而生其心啊，你不能只因无所住，还得生其心啊，还得生心，生的这个心啊是救苦救难的心啊，你要自己出轮回，出离，出到六道轮回求解脱，但是不能看到自己的儿女，自己的父母，自己的朋友，还有那无数旁边的众生，你的仇人也好，你的亲人也好，你不能看着他们在这里面，所以要带着他们一起走，这是你发心啊。如果你只想自己走，只一无所住，那你就着到空里面去了，那你现在要空有两边都不着啊，空有要同时啊，小圣是空跟有啊，没办法同时啊，大圣的境界比较高，万法一如是空跟有同时存在，同时存在那是一不是二，其实空就是有，有就是空，你说空怎么会就是有，有怎么会是空，因为你见到有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的本性，它的体性是空的啊，根本有只是一个现象，因为缘起，因为性空才能缘起，因为你本性是空的，你才有办法因缘显象，因为缘起你才有办法显现出它的本性是空的，所以缘起性空两个是同一件事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性相是一如的，是一件事情，不是两件事情，如此类推，万法是一如的，整个宇宙人生是一不是二啊，这个就是后来我们所讲的最高境界，万法一如，一切皆是，所以之前我们讲金刚经，如是我闻，前面这个如是就是金刚经的全貌，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不能讲这么深，讲这么深大家听不懂，现在啊慢慢慢慢听懂了。我跟你们说，如果我们在电话里面像禅坐这样放松的状态，有的时候更能听得进去，更能听得懂，今天我们讲的东西就完完全全的像维他命一针注到你的身体里面去，有的时候我们越专注而越听不懂，越听不进去，所以啊我们刚刚就把前面我们从头到尾 所讲的这个《金刚经》的几个重点抓出来，稍微复习一下。今天还没有时间走整个《金刚经》的前面，只把几个比较重要的重点抓出来。那好，我们现在慢慢慢慢从这个禅坐的状态出来。为什么要带你们走这一招？就是让你们知道，以后晚上自己也可以找个时间静坐，给自己五分钟的时间，随便找一段自己禅修一下，因无所住而生起心，是什么意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什么意思？甚至这些东西都还没有办法禅修的话，想一想《金刚经》在讲什么，我为什么要修《金刚经》？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一些，你坐在那边，你妄念丛生的时候，你去想一想这些问题，一方面可以压住那些妄念，一方面真正可以享受一刻宁静。好，那我们今天这个禅坐啊，也差不多搞得特大快半小时，我们现在可以起来动一下。其实啊，《金刚经》的第二这个别序啊很深啊，它讲什么？他讲金刚经的发起是从佛陀带着他的弟子到舍卫大臣里面去要饭啊，乞食啊，然后东西食物拿回家吃饭，把自己的手脚洗干净，然后静坐。你去想想，这么平淡无奇每一天都在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会当作这部旷世巨作《金刚经》中国最有名一部经典的开头的序？为什么？因为很多的经文都是哇，这个祥云啊、密布啊、什么什么什么，《金刚经》为什么是用这样子一个吃饭洗脚要饭、吃饭洗脚敷坐而坐的这个经文当作它的别序？很好啊，那你在禅坐的时候，你想的，如果你喜欢的是这句话，我觉得是很棒的。《金刚经》就是在告诉你，日常生活就是佛法，佛法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你的食衣住行，你的每一件事情，你的吃喝拉撒，没有一个不是佛法。你去想想看，《金刚经》要我们不要找我相，不要找法相，不要找非法相。你去想想看，这句话是应对的。佛他已经成佛了，他根本不用吃饭。说老实话，他如果想要的话，随时那个身体就可以不见，或者到别的地方去。他已经成佛了嘛，修到了那个境界，他为什么每天要跟着他的弟子到舍卫大臣里面去托钵？他为什么还要洗足洗脚，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在那里敷坐而坐？因为他不着我相，他并不是说我是佛，我今天成佛了，我就要有佛的样子，弟子要来供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没有啊，他不着我相，不着这个佛的相。那他敷坐而坐，他有没有天天追着所有的学生去讲法，说哎呀你要怎么样阿 K 啊，你要听我啊，你要这个不着相啊，你要怎么样？他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他做完了以后呢，敷坐而坐，进入大定当中。所以这个是什么？不着法相。所以不着法相是什么？虽然你不讲法，但你的全身上下无一处不是法，这个是不着非法相。其实以后你慢慢呢，就会知道《金刚经》所有的内容，它都有好多层洋葱。我现在大概可以播个，有的时候可以播个三四层，那它根本是无穷无尽的播下去。那我们至少能够懂得第一层，不着我相，不着法相，不着非法相。其实我相是我执，法相是法执。不着非法相是不执空，这就是其实我们刚刚静坐的时候所复习的概念。但是这些东西啊，我在猜想，我刚刚这样讲，又有很多人开始脑筋又有点不太清楚了。不过你也不用担心这么多，我们以后慢慢讲，现在先把大的概念抓住。他是不着我相，也不着法相，所以他不会把《金刚经》所有的法天天挂在嘴巴上，他不着法相。 但是它全身上下唯一不是法，当你绝了以后，行坐住物吃饭洗澡没有一个不是佛法。你如果不觉，你如果执着，不管是金刚经也好，华严法华经也好，什么经都好，通通不是佛法。所以其实我们说万法由心造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人啊是比较执着啊，或者我们这个被抓着外面这个境界这个相，金刚经就是要把我们慢慢慢慢把这些东西修掉。你看佛他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真的是饭食系饭食，我们叫做饭食器呀，收衣钵洗足敷足而坐。还有啊，这个敷足而坐只是相上面，因为我们今天啊越来学的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也越讲越深。你去想啊，敷足而坐这个相在相用上面啊，我们人世间看到它在相上面他敷足而坐，但事实上啊，佛陀啊，他在体性当中，他从来没有出过定啊。他即使是在要饭、在吃饭、在洗脚、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出过那个大定。他只是相上面在做这些事情，但他性上面是没有出过这个大定的。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讲的性相一如啊。我们今天在这课堂上，心比较平静。我们希望明天出去上班的时候，心还是有如在这个课堂上面。你的身体在上班，你的身体在吃饭，你的身体在做那些事情，但是你的心还是在这课堂上面，还是在《金刚经》这个不着相、不起心动念的这个状态上面。这个是我们所希望的。那我觉得啊 ，K 刚好你今天讲这个东西，我们就哎复习一下。这个东西叫禅机，所以《金刚经》我们说啊，这一辈子也念不完啊。即使我们这一轮走完了，我们下次又把《金刚经》拿起来重念一次，哎呀，所有的感觉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播到了洋葱的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那我们现在只能播那第一层，先把一个概念弄清楚，那慢慢慢慢再往里面钻，好吗？啊，可以这样可以吗？你那很棒啊，刚刚那个 point 嘛。然后再回来，你喜欢吃阳春面，你天天吃，明天可以吃个稀饭嘛，对吧？后天可以吃个牛排，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也很棒。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也很棒啊。我最爱的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到后来是，对，如如不动，不取于相。里面很多的名句啊，那真的是可以让你参一辈子啊。我们就隔晚上，哎，参一参，那个心会开啊。他会帮你啊，那个贪嗔痴会慢慢的开啊，那个心会开的。这个是这个《金刚经》最神奇的境方在这里啊。以前啊，你要是去想说我怎么样可以不发脾气，怎么样可以不想买东西，怎么样可以不骂小孩，我跟你讲什么都做不到。你呢就慢慢的去参这个《金刚经》，慢慢的去修，哎，那些事情就都发生了，就这么神奇。好，那我们呢， 谢谢， 今天要接着那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下面一句，我记得就是第十段的第十品的最后一句，须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于意云何？是身为大佛。须菩提言，圣大世尊，何以故？佛说非身，是名大圣。其实这一段啊，这个是讲佛的果位。这一段啊，我们就跟大家提一下，佛啊有三身，三个不同的身体，三一二三的三身是身体的身，佛有三身，哪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这个是一个比较基本的概念，大家大概要有个概念。法身啊，就是我们所讲的佛的，就是我们讲的我们的这个佛性，佛就是我们的法性。众生啊，有情众生叫佛性，无情的众生叫做法性，其实都一样，都是我们的清净本性，就是我们说明心见性，你所看到的那个清净本性。那么我们福慧双修的时候啊，一定是福跟慧都要修嘛，你又有智慧又有福报，你福慧双修到圆满的时候啊，不是成佛了吗？就近涅槃了，成佛了，那个时候就是你绝了，你的清净本性啊完全现前，完完全全的现前了，不是只现前一点点，现前一点点的我们说哎呀这个明心见性了， 这个看到初一的月亮了，我们是法身大士哦，这个永不退转的菩萨了。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法身是完完全全明心见性，看到十五的月亮了，所有的无明全部放掉，所有的烦恼全部修掉哦，那是明心见，这个是圆正佛，就是已经究竟涅槃了。这个得到法身，法身呢、啊、是什么？法身就是我们所讲这个法性佛性完全现前，你所得到的法身是修慧，慧修到极致就是法身。那么你没有办法只修慧就成佛，一定是福慧必须双修。那么福啊，你福到了极致，那个福报大到的极致时候，它出来的是报身，那个就是报恩的报，报身。所以有法身跟报身，你法身报身肯定是同时显象，不会只有法身或只有报身，因为福慧它必须双修，同时并驾齐驱，同时往前走，才有办法就是说才有办法能够修到圆满，修到圆满。所以法身啊跟报身是同时现前。这个报身啊通常是自受又报身。你看我们这边讲身如须弥山王，你会看到这个好多佛经里面讲这个佛啊，他的样子，这个身体啊，身如须弥山王，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的报身，自受用报身，非常的威武，非常的庄严。你不要讲威武，应该非常的庄严，非常的硕大。这个东西就是佛的报身。所以在这里啊，他前面是说什么菩萨呀、啊？他是不是我们你还记得吗？第九章我们讲小圣四品，小圣四果都是不起心动念啊、哦，在没有修行的念想，没有说我自己得到什么果位的念想。后来讲到菩萨，不是讲到这个燃灯佛，那个时候佛陀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修行，修八地菩萨，然后又讲到菩萨啊，其实啊有庄严佛土，他并没有庄严佛土。虽然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在庄严佛土，但他内心都没有在想。所以一路讲来都是在讲，就是说啊，不管是小圣四果或者是菩萨啊，他们通通都是没有在起心动念啊，都是在无为法上面下功夫。那么到了这个佛果，他也是在讲，这边是在讲佛的果位，他有报身，他因为福慧双修得到了他的报身，法身报身现前。这个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这个大身或者须弥山王讲的就是佛的报身。他虽然得到报身，但他从来也没有想过他这个是他的报身。所以他说佛说身非身，是名大身，根本啊这个身体啊他并没有介意。虽然这个报身是如此的庄严，如此的难得，但他从来没有上过心。那么多讲一句，就是说这个报身啊分为自受用报身跟他受用报身。他受用报身呢是用来度化菩萨的。法身啊唯有法身才能见得啊，就是如果你证得了法身，你才有办法看到其他的法身。所以佛啊跟佛为佛可见之，你成佛，如来只有如来才看得到佛啊，就是说只有成佛的才看得到菩萨，看不到佛啊，菩萨看不到佛的法身，因为他还没有证得啊。那菩萨可以看到菩萨的样子啊，所以今天佛要去度化菩萨，他必须化成菩萨的样子。所以那个报身叫做那个化成菩萨的样子，那个叫做报身。那他如果想要来度化众生啊，就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那他必须显应化身，那个叫化身，这样大家都懂了哦。法身是智慧，智慧空性智慧到圆满的时候现的是法身，那他的福报福慧双修，福报到圆满的时候现的是报身。报身呢那个叫自受用报身，但是报身还有一个他受用报身，是其他人能够 benefit 的报身，那就是菩萨可以看得到，那一个叫做报身。另外一个是度化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叫做化身，或有人叫应化身，都同一件事情。所以佛陀通常他成佛是法报化或法报应化三身同时。因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他不起说，哎，他都不起心动念，没在想怎么还要度我，这个不是有点自己打自己嘴巴，这在讲什么？其实也不是，因为佛陀啊，他当时在因地修行的时候，他发的那个宏愿啊，他 要度化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所以他发了那个宏愿，即使他成佛了，那个宏愿的那个因还在那里。所以啊，他并不会起心动念去度化众生，但是助生要求他，就是助众生啊，在就要叫菩萨救命的时候啊，叫佛陀救命的时候，他们呢、啊、会应我们的，我们有求他就有应，你不求他不应，你有求他就有应。就佛度众生，好像我们敲钟，你不敲他不响啊，你敲得越大声，他响得越大声，他不会主动来做任何事情。因为你要知道，教化人，讲经说法，各种方，即使是布施，都是要缘分具足，禅机已现，你才去做这件事情。众生不想被度的时候，你也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他是听不下去的。那禅机到了，他要听，你就要说，是这样子。所以第十品的这个最后这一段，其实是用报身啊来当一个例子。那所以这边都讲了，有小圣的四果，菩萨还有佛。该讲的，他第九品、第十品，其实就是在用这所有不同的果位，所有不同的状态来告诉你，哎呀，不管什么样的修行人，其实啊都是一样，都是在无为法上面下功夫，都是希望你不要起心动念。好，十一品啊很简单，十一品、十二品很简单，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十一品啊，他说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云亦云何？是诸恒河沙，宁为多否？那么同样的问题，像恒河中这么多的沙，每一个沙呢又是一个恒河，哇，那个恒河里面又有沙，那这些沙多不多？那当然是多的无数无尽啊。所以他问须菩提说，多不多啊？须菩提说，甚多，世尊，但诸恒河尚多无数，何况其沙。这个恒河数都已经算不出来了，还更何况是其他的这个沙。因为这恒河里面的沙，每一个沙又代表一个恒河，恒河里面又有沙。他说是啊，那这够多了吧，够多了。那他说须菩提，那我告诉你啊，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耳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你去想想看，每一个恒河沙都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这在咒这三千大千世界里面这么多的七宝，所有的金银珠宝去布施，那这个功德大不大？那当然大呀。但是他告诉他，如果有人啊，善男子善女人，在金刚居于此经中，这个金刚经讲的这个此经讲的是金刚经，乃至受持四句偈等，就是说你呀、啊、能够受持，你要记得受持这个字，以前我们讲过很重要。受持，我们通常讲受持读诵啊、金刚经你一定是先读诵才会受持嘛，所以有的时候啊那个读诵两个字就被略掉了，一定是受持读诵啊。那你受持什么意思？受啊是内受，就是它已经内化了，已经到你骨子里面去了，你已经金刚经是你就是金刚经，是这样子的一个内受，一个内化的程度。持呢是一直抓着，持一直捧着，从来没有让它放下来过。那他的意思是说，你分分钟啊，每一天每一夜每一时每一刻都照着金刚经所教导你的事情在做，而且到你骨子里面从来没有把金刚经放下过，是你心里没把金刚经放下过了，不是手上了。那是这样子的一个修行功夫啊，你如果能够为人去讲四句，你不用讲整部金刚经，你讲一句两句四句都可以，那个偈啊就有时候是一段或两句三句，就是这一小段那个，或者说我们想说几句，那是一个偈啊。比如说如如不动不取于相，也是一个偈啊。比如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也是一个偈，不见得是讲金刚经全部啊，或者你讲甚至几品都可以。那么那他告诉你，如果你能够受持读诵金刚经，而且为人演说四句偈，一句两句三句四句几句都可以，那这个福德还胜前福德。所以在这里很 subtle 的告诉你， 财布施是远不及法布施，所有的布施是以法布施的功德最大。他这个要告诉你这么重要的概念。那你去我们金刚经好玩的地方啊，是当你越往后面念啊，你可以开始跟前面做比较。我就跟大家讲，那时候我们跟那个我们的易经老师学易经的时候，我们学了几年，跟那个我们老师是以前李登辉的以前的那个易经老师叫刘君祖，我们是他很亲近的学生，跟他学易经。一开始哦，哎呀，干燥枯燥无味啊，这个乾卦坤卦啊，这个没什么，就好像很枯燥。一个易经有64个卦，等到你卦学到后面的时候，哎，那开始有意思，因为你可以卦跟前面的卦比啊，那个爻辞跟前面爻辞比，老师开始可以讲说，哎呀，你看啊，前面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现在后面是这个样子，你就知道为什么前面是这样子，后面为什么转成这样，那个有趣的东西就来了。但是你得有趣呢，你得念得熟，你要念不熟呢，你那有趣不起来，越讲到后面越痛苦，都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所以《金刚经》也一样。你看我们十一品讲到了功德的比较，还记不记得前面曾经发生过一次福德的比较？有人记得是在第几品吗？有没有人记得？ 第八吗？ 啊，很厉害，对对对，那个有，果然是念博士，你看那个人家有花时间在下功夫。第八品大家翻一下你去看看第八品，大家前面应该都有金刚经，翻到第八品，须菩提，云亦云何？若人满3000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你去看一下，当时啊是只有3000大千世界的七宝，现在到了第十一品是什么？有恒河沙数的3000大千世界的七宝。所以你看十一品的那个七宝的数字，是不是比第八品的要多了无数倍？那他们两个也都是在做福德的比较，都是在告诉你，现在要开始慢慢去细看了。第八品是告诉你3000大千世界的七宝，那么跟这个法布施比，那法布施胜于3000大千世界的七宝。那到了十一品是恒河沙数的3000世界的七宝，那还是去跟法布施比，那这边的法布施还是胜于前面。那你就记得，你说，哎，这个你说过，这个《金刚经》不是乱翻的，那表示这两段并不是真的重复，而且真的也，一个是大3000大千世界，另外一个是恒河沙这么多3000大千世界的珠宝。那我想问问大家，我以前提过，为什么这两段有些什么，它的差异到底真正的意义在哪里？有没有人答得出来？后面肯定比前面那个七宝的数量大，所以功德更大。那为什么他要一个比较少，一个比较多，然后又同样跟法布施比，那为什么后面那个比较多啊？那个法布施跟前面好像一样啊，都是受持读诵嘛，为他人演说。你看你翻一翻，哎，对，第八品受持读诵啊，为他人演说。第十一品再看看，哎，也是受持嘛，四句第一为他人演说，为什么不同？有没有人答得出来？随便乱掰，有没有人掰得出来？其实我以前讲过，为什么你如果有念过金刚经，你如果自己一定往后念过，它后面是不是还有一大堆功德的比较？你看它每一次后面那个功德比较的那个财布施啊，或那个布施的那个功德，都是比之前要再大。后来啊，前面是财布施啊，先是3000大千世界珠宝布施，然后是如恒河沙这么多的3000大千世界的珠宝布施，之后呢是身布施，用身体命啊去布施，那命的内财布施比外财布施要更大，对吧？后来呢是日日夜夜无时无刻不用身那个命在布施，可是他每一次这所有东西都是还是在跟那个法布施比。如果真的有念金刚经念仔细，你会发说，哎，对哦，哎，真的耶。他前后我这边我在书上都 mark 下来，一共有至少有六次以上的那个比较。哎，对哦，你说为什么？因为那法布施的那个人啊的功力不太一样。你去想一想 ，Tiffany 法布施能跟孟参老和尚法布施的功德一样吗？那当然不一样啊，对不对？我根本就自己才剥洋葱剥了一层，我讲出来哩哩啦啦的。 那人家孟参老和尚，人家虚竹老和尚，人家佛陀，那布施是什么样的摄受力？那当然不一样嘛。所以我的法布施可能只能跟你拿一个那个小金戒比啊。那人家佛陀是大于那功德是大的不得了。所以虽然都是法布施，可是这个法布施人的这个功力不一样，他的摄受能力不一样，所以呢功德比较不一样。你们两位其实都已经 on the right track， 都是到点了，有看到东西了。可是还有一点，你说那为什么后面啊，你问说后面为什么这个人的功力比前面多啊？有谁呢回答到了第八品是什么样的功力在讲法？你觉得第八品是什么样？有答过的人，如果 K 你知道也可以继续讲，第八品是什么样的功，什么样的一个功力的人在讲法？阿 K， 你会不会有没有办法？你刚刚讲了一半的答案，你有没有办法把它补完？ 嗯， 前面八品是什么样的功力？ 着相。 前面八品，对，前面八品啊、哦，是已经发心了，已经发菩提心了，而且呢，他已经开始不着相了，他已经开始了，他发心了，然后开始慢慢在修炼不着相了。你要去看经文的内容，你就可以知道他大概修到哪里了，已经不着相。但是到十一品是什么样的人？十一品谁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在讲法？十一品啊，抓那个重点，已经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啦。他已经福慧双修开始了，而且、啊、他已经开始已经无所住了。前面那些人呢，还在怎么样？他还发心，他还安住在无住之上，还记得吗？你要慢慢去看那《金刚经》那个微妙的地方啊。他所有我们讲的内容的那个讲法，我们讲课的内容从来没有出现在文字上面，可是你要去慢慢慢慢去抓那个精华。前面第八品他是啊，他的心还安住于无住之上，你去想嘛，他原来什么，我们从我们原来都不是开始呢啊，发了菩提心了，开始那个心啊想办法安住在无住之上，然后也开始福慧双修了，然后呢那个时候是到第八品，后来是什么？哎，第九品第十品，而且第八品是什么？信解行证，你记不记得他那时候只是开始有信心，只是有个最初的信心，到十一品呢已经进入解了。那这个人呢，他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已经生心了，就是他那个发心啊，原来发心，你为什么会发心？是没有才发心嘛？那个生心是什么意思？已经开始到了骨子里面去了，他那个心已经，那个菩提心已经在他身体里面了，所以他慢慢慢慢可以安住在无，他已经开始连安住在无住之上都可以开始慢慢放掉，所以到十一品这个时候，你学到的十一品的功力肯定是已经比前面深了。那这个时候，你去讲金刚经，你去讲法，你受持读诵金刚经，那出来的摄受力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比前面强啊。所以才会说哦，为什么这个金刚经做福德的比较一次比一次多，一次比一次深，是这个原因。所以大家以后念金刚经要更往那个这个 the demons in the details， 那个魔鬼是在细节里面，你要慢慢去看这些东西，有很有意思。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第十一品，很容易啊。但是呢，如果我刚没有点出来，你可能不会想到。那好多人会问说什么一直比较，一直比较，不停的比较，其他有原因。那这个时候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了。所以你看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去买的那本《金刚经》捷要或讲义都可以，他这边就有告诉你那个受持啊。我们说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你去看受持啊，是自立对吧，自己 practice 金刚经，自己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呢是利他，那为人演说就是财布施，我们讲过好多次，所有的财布施啊，对不起，为人演说就是利他，利他就是法布施，我们说所有的布施啊，以法布施最为尊贵，功德最为大。因为财布施啊，你怎么样啊，不管你是身体用命去救别人，还是你拿钱去救别人，都是帮助他解决一时的问题， 你没有办法带着他出三界，唯有才布施才有办法带着自己带着对方一起出三界，三界就是六道轮回的意思，能够永远的离苦得乐，你其他都是暂时性的，只有法布施是永永远远最真实的，最真正能够帮助人家终极解脱的，所以他的功德最大。那么所以以后我们慢慢都要开始啊，财布施是横竖一定要做的，但是呢还是要加上法布施。好，那么我们第十二品，好，十一品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很简单，十二品我们全部讲完了，那我们就要进十三品。十二品啊，他说啊，这个他就告诉你啊，他说这个金刚经你受持读诵这个尤其是讲经说法哦的地方啊，那非常的这个地方的能量磁场是非常的好，所以你看包括我们家还有你们啊，我们这个磁场是连在一起的，对吧？那我们这整个磁场是连在一起，我们受持读诵金刚经，我们在讲金刚经，他说这个地方啊，非常那的能量是非常的大。第一个他先告诉你金刚经这部经哦是非常的尊贵，为什么？他是这个金刚经的功德有多大，因为啊所有的诸佛菩萨啊，所有的经文其实皆从此经出，就是金刚经其实等于是一切经最大的经典，那个叫做空性大法，所有的佛经啊其实也都是在这个基础上面出来，金刚经是所有这个诸佛菩萨啊所有的这个经文都从此经出，所以这个讲金刚经的地方啊，这个鬼神经过啊都会在这个地方膜拜，比如说我们这一群我们现在磁场连在一起，我们在讲金刚经，如果有天人鬼神经过旁边，他都会朝着这个地方拜一下，为什么？不是拜我们啊，是拜这个经啊，这个金刚经的能量，那他会朝这个地方礼拜，那他礼拜的恭敬程度是有如佛塔庙，有如你在他们在佛塔里面对着佛去求去，不是去求，对不起，对着佛啊去供养去拜。佛塔庙这个塔庙啊的差别是什么？庙就是供佛的，塔呢，我记得它应该是供舍利子的，所以见到舍利子如见佛，所以佛这个塔庙啊，其实都是见佛、见塔、见庙，其实都一样，都是在拜佛啊。佛的这个庙也好，的舍利子也好，或佛也好，就是如佛塔庙，真的就是这么的恭敬。那我们在讲《金刚经》，我们在受持读诵《金刚经》，我们在为人演说《金刚经》，这个能量是这么的强。他们经过在对我们这个地方的膜拜，就有如佛塔庙。他告诉你，这个地方这个经日这么的尊贵，那么。金刚经啊，为什么？因为你读金刚，他有告诉你，其实所有的金刚经，因为所有的法都是从金刚经出的。他说，我们用经文来看一下好了。复次，须菩提，随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又同样的啊，当知此处就是这个讲经说法的这个地方啊，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因供养如佛塔庙。他恭敬的这个程度真的是对着这个佛塔庙在礼拜，那你就知道说金刚经这个有这么的是这么的尊贵。他说何况有人受持读诵，他说看到经文他们都已经不得了了，这个经文他们都膜拜，更何况有人在这里受持读诵。因为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你要知道这是自利利他，这个就是福慧双修，真的是大圣的菩萨道，所以所有的天人鬼神他们都知道的，非常的礼敬。所以念金刚经的确能够防身，然后呢是很大的能量。你每一部经文啊它的能量都不太一样，比如说你念普文品啊，念金刚经啊，念地藏经，它能量功能其实也都不太一样。那金刚经是一个能量非常强大带给你智慧的一部经文，所以尤其是有，不过很多人讲不太一样，像我自己我非常喜欢金刚经，我觉得我念完金刚经跟念完地藏经我自己比较缘分没这么深，金刚经缘分很深，念完的那个能量我觉得非常的强。那你们以后其实如果真想静坐，你也可以先诵一部金刚经，也不过十几分钟嘛，对不对？金刚经念到熟十分钟十几分钟搞定，你先诵一部金刚经然后开始在那里静坐，我觉得那个效果会更好，我觉得你那个整个磁场会很强大。 那他说啊，须菩提啊，当知世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为什么你受持读诵为人演说金刚经可以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因为金刚经是空性大法，你真的照着去修，你是走菩萨道，你是最终极，是走着觉，你真的是成佛，往成佛的路上走，你最后真的是觉性大觉。所以他说啊，一定啊，就是说是成就第一稀有，那个就是成佛了嘛，那当然是第一稀有的大法。所以这个东西是说告诉你金刚经是这么的尊贵，那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啊，则为有佛，只要有金刚经在的地方，佛就在。这个是所有天人鬼神，一般这个大乘佛教已经成就了，未成就所有的菩萨他们是这样认定的，只要金刚经在的地方就是佛在的地方，那他就是尊重你，若尊重弟子，这个若的意思其实就是可能汉啊，就是则为有佛，还有尊重弟子，那个尊重不是动词啊，那个大家有听都看不懂若尊重弟子到底什么意思。他说啊，则为有佛，若是以及的意思，或者说你把若当成一个语助词也可以，尊重弟子是 respectable 的弟子，不是尊重他的弟子，是最里面最尊贵的弟子，就是经典所在之处就有如佛，还有他那里面最大的几个大弟子，比如说文殊菩萨呀，什么观世音菩萨，那些大弟子叫尊重弟子，是已经哇七品八品求七地八地九地那些大菩萨们，大诸菩萨就是叫做菩萨摩诃萨，最大最尊贵的弟子，那一些弟子，他说只要是你佛心在，就有如佛以及尊重弟子，就是那些 respectable 的弟子，最大弟子在的地方，那是如此的尊贵，是这个意思。所以十一十二品他告诉你的是说金刚经的能力，他的功德有多大，金刚经他带给你的利益有多大，十一十二品讲的是这一些。所以啊，虽然他告诉你说要空性啊，所以他很好，金刚经很好玩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他是俗谛跟真谛啊两个互相交着讲。俗谛是什么？就是很怂的那个俗啊，俗家的俗，就是我们人世间。另外一个是真谛，真是真实的真，就是我们讲爱的真谛啊，那个真是在讲体性上面在讲，就是以真的觉者的角度觉了以后再讲。那俗谛是我们还没有，还在修，在这个因谛还在讲，那这个真谛是果谛。所以一个是以我们凡夫俗子的 perspective 在看，另外一段呢是就另外一面呢是从这个修行已经有大成就的 perspective 觉的这个明心见性的体型perspective 来看。所以整个金刚经它都是交错着讲，一方面它告诉你空性，一方面告诉你怎么修啊，那个是真正是真谛在讲，另外一方面他又告诉你有什么功德啊，有什么好处，因为我们还是人嘛，他这部经典是讲给人听的，所以还告诉你金刚经有这么多的好处。那所以啊，这个就是金刚经里面交换的地方，他一会儿讲俗谛，一会儿讲真谛，那么而且他是一步一步往前走，越加越多，所以一开始念金刚经如果没有老师在旁边带啊，真的会乱掉，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简直是前后矛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哦。那其实真的不是，他每一句话真的都是非常的叫做什么，就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从来不会有相矛盾的话在里面，每一句都是真实的，都能够解说得非常的圆满，这是金刚经它厉害的地方。所以我们十二品整个讲完了，我们再花一点点的时间啊，我今天要早点走，我们再花一点点的时间来花五分钟时间讲一下第十三品。十三品开始比较难了，所以为什么叫你们回去一定要听一下那个录音带，我也没有，我也好久没听的录音带，我也不知道里面讲的，那是一年前录的，那个时候可能功力还不是很深啊，所以录的也比较浅。十三品啊讲什么，他开始讲到经的名字了。诶，你说十三品终于讲到经的名字了，他说啊，尔时须菩提薄佛言啊，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十三品来了，十三品啊终于须菩提去跟佛陀啊请教这个金刚经到底应该叫什么名字。通常我们在讲经说法一开始就是跟这个老师请经嘛，哦，请教。那么通常正常情况这个经文的名字啊应该是在 经文快要讲完的时候开始请教，那么因为讲的差不多啊，那这个时候名字可以出来了。那但是为什么金刚经它在十三品啊就已经问了这个经的名字啊？其实啊前半只有十六品，就是说须菩提当时所问的这个问题啊，大概到现在已经基本上讲完了，答的差不多了，所以须菩提觉得哎时间到了，可以这个问经的名字了。后半呢、啊，十七品到三十二品是另外一个问题的开始，所以是又重启了另外一段，所以这个时候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经的这个名字在十三品就已经出来。所以要十三品出来啊，那须菩提啊就希望老师啊为这个经啊能够起一个名字。那当然很有，以前古时候啊，我们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啊。如果这个经的名字出来，我们古时候我们说讲这个比较悟性高的弟子啊，当你把经的这个名字啊讲完了以后啊，这部经就讲完。那我们现在不一样，真的从头到尾讲了百遍千遍啊，都还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听得懂。古时候的人真的是厉害，经的名字讲完了，这部经也讲完了。那这部经佛陀告诉须菩提啊，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汝当奉持，你看他是不是讲了，就是这个名字，你就照着这个名字你去奉持就行了。哇，你说这好深哦。那我们讲金刚经就只要讲这个名字，什么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我们来研究研究这个名字啊。我们金刚经讲到现在讲了这么多堂课，好像真的没有去讲过它的名字耶。以前讲心经，另外一般也是那个心经也是哇讲了半天，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了半天，最后哇所有的内容都在那个名字里面。金刚是什么？那个金刚啊就是金刚钻，金刚钻是什么？金刚不是就是金刚钻，金刚我们说金刚钻是什么意思？很硬的钻石啊，钻石里面最硬最宝贵最坚硬的那个金刚钻。为什么取名金刚钻？就是取这边的金刚。金刚啊其实是在以前说是一种利器啊，非常这个坚韧的一个武器。这什么样坚韧武器呢？它能够破所有的一切物，它能够破坏所有的一切东西，但是没有任何一东西能够破它。所以应该是一个盔甲一个这个剑，两个互相砍，看哪一个破掉。所以他说这个金刚啊，就是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破它，它能够破全世界所有的东西。那为什么又它这个金刚啊，其实呢又称为金刚宝，它这个光明啊能够照数十里，所以它是又硬又亮，所以取名金刚。它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那个硬，它这个是可以无坚不摧吗？所以它最主要是要斩断什么？你去猜猜看。还能够斩断你的无明啊，我们不就是要无明照身吗？最主要就斩断我们的无明，所以金刚它要斩断你的无明，而且它是非常的光亮，能够照数十里，那这个光亮也是能够照亮你的无明，那断你的无明照亮，所以你能够明啊，明心见性啊，所以金刚是这个意思。那代表其实也就代表我们的正知正见，能够破除所有的烦恼，那么照破所有的无明，所以这个东西是正知正见金刚这样来的。那般若是什么？般若啊，其实是梵文。我们讲过这个哦，你们没有上过心经的课，那个般若是梵文。梵文呢，翻成中文呢、啊，它翻成你说为什么它没有翻成中文呢、啊？为什么就用般若？那我听说好像般若是智慧的意思，为什么它不叫那个智慧叫般若？其实般若啊是一种。空性的智慧是真的是大觉啊，大觉啊，是那个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个大智慧，空性智慧带你回老家，你老家在哪里？是你原来明心见性还没有被障碍之前的那个状态，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因为人世间根本没有，人世间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根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中文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翻译啊，我们顶多变成智慧。但是那个智慧翻的不对，那个智慧比较多是像说是人世间的智慧，并不是这个真的空性的这个大觉的智慧，所以他不把你翻成智慧，因为智慧翻过来就乱掉不对了。 所以他就翻般若，就直接照他那个音啊，梵语的那个音就直接翻过来，就叫般若。那你就知道说这个般若不是普通的智慧，这个是大觉啊，空性的智慧，能够带永远离苦得乐，断生死啊，出烦恼，出三界，然后让你就近涅槃的智慧。这样复杂的一个智慧怎么能够用智慧两个字代替？不行。所以直接翻还是用音翻叫般若。那波罗蜜是什么？其实波罗蜜就是到对岸，过河到对岸回家，最终结的意思，圆满就是波罗蜜。所以整个回的，所以整个连在一起是什么？就是能够帮你断你的生死烦恼，能够带你过河到对岸，能够就近涅槃的一个金刚，这样子的一个智慧。所以呢，他告诉你就是照着这样子的去修吧。那这部经名出来之后，大家就知道原来金刚经是这么的强大，难怪诸佛菩萨一切经文皆从此经出。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我得走人了。